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禅是碾香下拜，只见那巫婆坐在那儿，牙一咬，嘴一咧，白眼珠这么一翻，浑身上下就哆嗦上了。这是怎么回事？感情来神了。他一边哆嗦呀，嘴里还一边嘟囔说，天灵灵地灵灵啊，狐皇二仙显神通，王母娘娘蟠桃会，玉皇大帝心口疼。这什么呀，驴唇不对马嘴也难说呀，这巫婆嘴里哪吐得出象牙来，他可不是满嘴胡说吗？他问刘禅，陛下，你把小神请来有何事求教啊？黄浩在旁边一旦刘禅的衣裳，陛下您赶快说呀。刘禅是深识一理呀，就把曹魏派兵要取西川的事情全说了，请神仙保佑。这巫婆呀，脑袋这么一晃，嘴一咧，顺手蹭由那供桌子上滴了起一只鸡来，把刘禅吓一跳，心说这是要干嘛呀。只见这巫婆滴了这只鸡，围这屋里转了仨圈，蹭的一下上龙床了。感情她从一进门就瞅着这龙床稀罕，没见过，不用说床上那些雕刻装饰，走水幔帐、被褥枕头，甭说多华贵了，而且是香气四溢。所以这巫婆呀，想到这床上躺会儿，他试试这床喧腾不喧腾，然后从床上一咕噜身起来了，一屁股坐在龙书案上去了，有打龙书案上一蹦上了供桌了，啪把那鸡扔了，随后那右手顺脑袋这么一抹死，把那三环首饰全抹死掉了，头发就披散开了。然后只见巫婆呀，把鞋脱了，把袜子拉了，哦，这叫披发显足啊。他坐在那供桌上，抄起那酒杯来滋溜他喝了一口，然后抓块点心本扔嘴里了。大概这巫婆早上起来没吃嘛，他坐在桌子上是大笑三声啊，然后他那白眼珠往上这么一翻，嘴角直吐白沫。刘禅吓坏了，心说是不是这位神仙要咽气呀、他看了一眼旁边的黄浩，黄浩是满脸虔诚，同时还冲刘禅直打手势，这意思啊，让刘禅是继续叩拜。刘禅又识了一个礼，巫婆把这嘴这么一咧，哎呀，陛下，我已经问过土地神了，您的朝廷是平安无事，不但平安无事，几年之后曹魏的疆土都得属于陛下，陛下你是切勿忧虑。说完了这句话，他嘣儿把那头一低，腰里头一绷劲，一个抢背，扑通的一下由打这供桌上下来了，俩腿这么一伸，脖一挺，昏过去了。刘禅汗都下来了，他一把抓住了黄浩，哎呀，这怎么了？陛下您不必担惊，神仙这是归位了。哦，刘禅这才明白，感情刚才这巫婆把神仙请下来了，附了他的体了，现在神仙已经回去了， 所以他得迷糊这么一会儿。巫婆这一通折腾啊，把窗户外边那些宫娥才女和侍臣们乐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可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呀。这些宫娥才女侍臣们都乐了，午门外边站着不少的大臣可全都哭了，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皇后用辇车把这个巫婆给请到宫里来了。这些大臣觉得心里非常凄凉，他们替这刘禅难过呀。一国之君，朝廷的皇帝，怎么能够相信巫婆呢？你得领着满朝文武治理国家呀，皇上有闲着没事拜巫婆的，那是一大灾难。不用说一个皇帝，就是个平民百姓也不能拜巫婆，也不能信巫婆。你要是一拜他，轻则败家，重则没命。皇帝也好，百姓也好，得愚昧到什么程度才能相信巫婆呀？巫婆她一句整中话也不会说呀，装疯卖傻，撒泼打滚，浑身哆嗦，胡说八道，那不坑人是什么呀？所以这些大臣们心情觉得非常沉重。那么他们怎么不劝劝呢？谁能劝得了啊？刘禅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呀，他就信这皇后的话。如果这么闹下去，这西蜀国不就完了吗？所以这些大臣们心中十分凄凉啊。刘禅不管那个，他站在这儿就瞅着这巫婆，说木下钟点过了有五六分钟，巫婆起来了，她不能总在地上那么躺着，经是冰凉的，她也怕得风湿，起来之后收拾了收拾。刘禅又一次谢过巫婆，赏黄金十封啊，这巫婆算发了，抱着这十封黄金让这皇后把她给送走了。这些侍臣们才进来收拾桌子，这一收拾桌子才发现少了一把酒壶、仨酒杯，还有压桌的那银锭，香斗里边的大钱儿都没了。其实这些侍臣还没仔细看呢，还少了仨馒头、半盘萨其马呢，全让这巫婆给揣走了。送走巫婆，刘禅长长出了一口气，他把胸脯这么一挺，朕无忧矣，从此太平无事喽。他立刻传旨，继续是饮宴欢歌呀，根本没搭理那位姜维、姜伯约的表彰。姜维在榻中那儿还盼着呢，三次上表等候诏书，诏书迟迟不到，诏书没来，邓艾来了。邓艾到这儿就把姜维给困起来。姜维一想不好，他唯恐汉中有什么差池。可是就在邓艾兵围榻中的时候，钟会的大队人马已经过来了，一路上是取关破寨、斩将夺城啊。钟会知道要想得汉中，必须得先取下来阳安关啊，那是汉中的咽喉要口。阳安关这儿有两员大将在这儿守护着，一个是蒋舒，一个是傅谦。钟会的人马一到，傅谦为国捐躯，战死疆场啊，蒋舒归降了钟会，阳安关破了，钟会进得城来，出布告安民，在这儿歇兵一日，然后是马不停蹄长驱直入，大队人马直奔定军山。来到定军山前扎下营寨，钟会问手下的旗牌和中军此处是什么所在。中军赶快回禀启禀将军，此处乃是定军山呀。钟会听着这俩手一扶帅案，腾楞一下子站起来了。当年曹魏大将夏侯渊被西川五虎将黄忠、黄汉升斩于定军山，就是此地。不错， 哦，钟馗倒吸口冷气呀、啊，他刚要坐下，嘿，猛地钟馗又想起一件事来，回过头来问钟军：“我听说西蜀丞相诸葛亮坟墓就在定军山，可有此事？”启禀将军，武侯墓就在此地。哎呀呀，擂鼓，举将！鼓声这么一响，众将都到了。众将以为钟会要领着他们去攻打汉中呢，不是，钟会传令让众将跟随他到定军山下去给武侯诸葛孔明扫墓。啊，大伙儿一愣啊，瞅了瞅钟会，心说我们镇西将军这是怎么了，一位敌国大将来到定军山这儿给诸葛武侯扫墓。他们哪里知道钟会对诸葛亮那是无限崇拜，从他记事儿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三国有个高人诸葛亮，遗憾的是自己没见过呀。今天走在诸葛武侯的墓前，我怎么能不拜祭一番？众将一听，那就跟着去吧，准备香烛啊，来给诸葛武侯扫墓。到这会儿，钟会一看诸葛亮这墓地，心里是十分感慨，这么大一位西蜀国的丞相，就这么一座小坟头啊，哎呀呀，他把当地百姓找来这么一问，百姓这才跟他说，诸葛武侯生前有遗言，他死后丧事要从简，不许厚葬，要以定军山为墓，所以诸葛武侯死后连一件随葬的东西都没有啊。哦，钟会点头，真乃是国之贤相。他立刻在墓前设摆好了香案，亲自拈香，带领众将插手施礼，甲胄在身不能叩拜。然后钟会传令，在武侯墓的周围不许放牧，把战马都拴起来，谁随便到这盒动武侯墓左右一棵草也不行。不仅是这样，由此进兵汉中，直到西川的成都，一路之上绝不许扰民，要公买公卖，动老百姓一捆柴草给人家一捆柴草钱，如果由于百姓口角者，重则四十军棍，要敢杀害百姓者，以命抵偿。我要效诸葛武侯，爱民如子。啊，三军是振臂高呼啊，将军做得对呀、啊！这消息就传出去喽，直传到了汉中。汉中的老百姓本来很紧张，不知道钟会来要杀多少人，现在一听什么兵不血刃，公买公卖，哎呦，老百姓才把这心放下去、啊、汉中守将一听说钟会带领20万精兵来取汉中，怎么能够抵挡得了啊？哎，干脆纳城归降吧，四门大开。哎，黎民百姓就把这位钟会将军给接进了汉中。钟会兵马进汉中了，啊，怎么没人来救啊？谁来救啊？姜维、姜伯约呢？姜维被困在榻中，他动不了啊。邓艾不是在那儿绊着他的脚呢吗？把姜维给急坏了。邓艾困起榻中来，姜维就明白了，唯恐啊邓艾有诡计，派人马西取汉中。阳安关是咽喉要路啊，蒋叔和傅谦能不能守住啊？ 如果阳安关要是丢失了的话，那汉中可就难保了。把姜维给急得他是日夜冲杀，杀不出去。正在他着急上火之际，廖化和张毅来了。这二位从哪儿来？自从姜维被贬之后，他不是唯恐黄皓加害他吗？他带着几万人马到榻中来屯粮啊。这廖化和张毅就留在了成都。姜维上表告急啊，这俩知道了。两个人知道之后也急忙去见刘禅，请皇帝刘禅发兵。刘禅听了黄皓的话，请过那跳打神的之后，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他都不信了，他信那神话了，说是没事，你们不必担忧，万无一失。呵，把这二将给急的。二将一看不行了，唯恐汉中有失，姜维将军有什么意外，我们得去看看。两个人呢，点齐一万人马奔汉中来。等他们到这儿，汉中就已经丢了。这俩一看没法打，这钟会的力量太大，只得到榻中去见姜维。他们走的路上还在想，姜维将军不能听不到点风声，怎么就没能够领人马来解救汉中之围呢？汉中丢了，这不就完了吗？这两个人也是风风火火的往榻中这儿赶呢、啊、赶到这儿才明白，感情姜维叫人家邓艾给困住了。二将杀一条血路来到榻中见姜维啊，邓艾这才把人马撤下去，知道来了救兵了。姜维一见廖化、张毅，可是喜出望外，哎呀，二位将军，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啊？廖化这才跟姜维说：“大将军，不好了！怎么呢？汉中已经丢了！”啊！姜维这么一听，眼睛都红了：“汉中丢了，那西川危险了！”我奇怪的是，我连连上表万岁，怎么就不降诏发兵呢？嗨，二将一听这句话，俩人全哭了。别提了，大将军，皇帝根本没看将军你的表彰，他也不相信曹魏发来几十万人马取西川，因为他听了黄皓的话，找了巫婆跳神，是这么回事。哎呀，把姜维给急的是顿足捶胸，三将在榻中这儿抱头大哭，心里是万分难过呀。他们觉得对不起西蜀的军民，更对不起死去的丞相诸葛亮。吴侯把重任交于我等，让我们舍死忘生，福保刘禅，重扶汉室，治国安民呢、啊、现在我们对得起谁呀？姜维想的这会儿止住悲声，他一把拉住了一个，左有廖化，右有张仪，二位将军，咱们豁出性命不要，也应该复夺汉中。二将一听，大将军言之有理呀、啊、整顿人马。刚开始一整顿人马，有探报来报，钟会得过汉中去之后安了民了。安完民，他马上整旗鼓，率领人马要与邓艾合兵一处来取榻中。啊，三将大吃一惊，看来这汉中夺不了了，要是邓艾和钟会合兵一处，榻中也难保。就这一个邓艾，说实在的，就够人抵挡一阵了，再加上钟会，这两员将可不得了啊，怎么能够守得住这榻中呢？张毅这么一想，我说大将军，我们不能死守榻中了，这儿已经将要变成一块绝地了，如果使得我们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那可就完了。 既然我们不能在这儿守着，也不能复夺汉中了，那咱们还不如退守剑阁。剑阁也是我西蜀的咽喉要道，要是能守住剑阁，就能保住成都啊。剑阁要有失陷，成都休矣。请大将军不要耽搁了，火速传令投奔剑阁。姜维一想，只得如此了。三将合兵一处，离开塔中直奔剑阁。剑阁守将叫董厥，董厥这儿有20000人马把守剑阁。董厥早就得到了探报了，说是钟会、邓艾兵分10几路，曹魏人马数十万来取西川，把董厥闹得好紧张啊。他是日夜巡城查哨啊，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不管是邓艾来还是钟会来，我就跟他拼一死战，只要有一个出气儿的，你就休想跨过剑阁一步。这员大将是横心已下，忽然间他听到禀报，说远处有一哨人马啊。董厥这么一听，这哨人马奔哪儿来了？直奔咱们剑阁。哟呵，来了，拼吧，马上上城。他亲自上城指挥。董厥来到城上，守着莲蓬，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哎，这怎么打的是西蜀旗号？哦，董厥明白了，甭问，这是钟会、邓艾的诡计，把他的士卒打扮成我们西蜀军校的模样前来炸关。匹夫，你不想想你家董将军是谁培养出来的？诸葛亮丞相。实话告诉你，本来我无令来守剑阁呀，感觉没人委派他让他来把守剑阁，合着这董厥是自动自觉来的啊。他听说邓艾、钟会几十万人马，也不是分多少路兵伐西川，董厥紧张了，这敌军会不会从剑阁来呀、剑阁丢失了，那成都不完了吗？所以他带领人马就到这儿来了。现在他站在城头上，往远处一看，来的这支人马呀，打的是西蜀旗号，他真以为是曹魏军化了妆了呢。哦，想混进我的剑阁呀，休想。当时传令让三军把守住了垛口，敌军要到了跟前，咱就和他一死相拼。等了一会儿，这支人马就到跟前来了。到了跟前这么一搭话，才知道是姜维廖化张翼呀、哎呦，可把董厥乐坏了，赶忙开棺相迎啊，让进大帐。几位落座之后，这一叙谈又都掉了泪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关云长，是胆刀。 不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济源大将倒不是什么儿女情长，伤心泪多，这事儿是叫人伤心呐、你说这皇帝糊涂到什么程度？他不下诏派兵，听皇号的话，在皇宫里边跳大神，这不眼瞅着就把大好的西蜀国双手奉献与他人了吗？作为一个武将，他怎么能不难过呢？姜维看了看，嗨，几位将军，不必难过了，事已至此了，现在咱们应该想一想，怎么能够把守住剑阁，保得成都平安，然后再复夺汉中，将邓艾、钟会杀回渭水对岸去，不能让他在这儿待着，这威胁太大了。几位将军不必担忧，只有俺姜维。说的这会儿，啪，用手一托海下胡须，姜伯约在，敌军就休想吞我西蜀。嘿，这两句话虽然说的不多，可是啊，使得在座的几员大将是精神倍振。这玩意儿可真了不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嘛。你别看现在这么困难，姜维、姜伯约根本就没在乎，真有气魄。什么叫气魄？胆识加智慧。这三位一想，既然有大将军做主，在这儿镇守着，万无一失了，重整军威，复夺汉中。这几位想着把汉中再夺回来，人家钟会啊还想要占据剑阁呢。这钟会可了不得了，他让邓艾发兵在榻中那盒绊住姜维。钟会是长驱直入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所向披靡。得过汉中之后，他就要跟邓艾联合到一处，包围榻中，生擒姜维。结果人姜维走了，钟会骄傲得不得了，也难怪呀。曹魏朝中有几员大将能这样一帆风顺唾手得过汉中啊？那不就是我钟会吗？有资本呢、他刚被营寨扎住，有人来报说邓艾将军来见。哦，钟会问钟军官，你看过了没有？邓艾带多少人马来啊？骑兵将军只有十余骑跟随，呵呵，就带这么些人呢、来升帐。升了大帐，钟会出帐相迎。你别看钟会和他手下的这些将座撇着嘴瞪着眼，见着邓艾还是很客气，手挽着手进了大帐，落座待茶呀。师宰，你来的正好，我听说姜维已经逃遁了，现在咱们该怎么进兵？应该先打哪儿啊？怎么样才能一鼓作气直取成都呢？这个钟会觉得自己对邓艾已经很客气了，够谦虚的了，虽是这样，他也掩饰不住他内心的那个傲慢劲儿。邓艾看出来了，冲着钟会一拱手，世纪将军，自从您亲自统兵杀奔汉中，兵不血刃，唾手连得几座关隘，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汉中啊，真是功高盖世。呵，邓艾这几句话说的钟会心里美滋滋的。邓艾一瞧，这位也够可以的了，现在向我问计，我能说什么呀？ 史记将军，至于怎么取成都，这个我还没想好。哎，钟会一听笑了，世子，你我何必客套呢？有计就请讲当面吧。你看，咱们从哪儿进兵，才能顺利的拿下成都？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问。邓艾这么一看，他这是真心实意向我求教啊。世纪将军，既然这样下问，我可就斗胆了，班门弄斧啊。大概怎么样取成都，世纪将军已经胸有成竹了。既然您问呢，我想是不是这样，咱们虚攻剑阁，然后派一路人马由小路绕过去，偷渡阴平，姜维闻讯之后必然分兵去救我，这样可以一举攻下剑阁，然后进兵成都。现在成都空虚呀，岂不大事就矣？不知世纪将军意下如何？钟会听了这个主意之后非常高兴，设摆酒宴款待邓艾，两个人显得特别那么亲热，长谈了一番呢。最后邓艾告辞，钟会亲自相送，送出辕门，俩人拉着手在辕门这儿又说了几句话。实在啊，但愿得此计成功，你我会师于成都，那时我等应该引他一个通宵达旦，好好再喝喝。邓艾点头互道珍重，邓艾上马走了，钟会目送一程，这才回到大帐，问他手下的将士，你们看邓世载给我出的这主意怎么样？众将这么一听，邓艾这办法不错呀，称得起是条妙计。钟会冷笑一声，摇了摇头啊，我看邓艾这主意不怎么样，因为什么，阴平那个地方根本不能渡啊，那地方是山高路窄，甚至于说没有路，飞鸟都发愁，鸟都飞不过去，士卒怎么能从那儿通过呢？再者说了，越是险要之处，人家西蜀啊越重视啊，即便是这个姜维姜伯越想不到，当年的丞相诸葛亮肯定会想到，一定在那儿设卡呀。不用多，西蜀军要有那么个百八十人在那儿一堵，你就是总有千军万马也难以通过呀。常言说得好，一夫把关，万夫莫入吗？阴平怎么能够渡得了呢？即便你能渡，我看还不得个年半载的呀。等他渡完了阴平啊，哼，我已经去成都多时矣。呵，钟会美滋滋的，众将频频点头。那么将军您看我等该怎么办呢？哎，咱们在这儿歇兵几日，攻打剑阁，生擒姜维，不得有。你说这要是让邓艾听见，得不得生气呀？啊，这钟会办事嘴不对心呢。你还别说，邓艾还真生了点气，生气倒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是钟会看不起他。邓艾走的路上就跟他几员偏将说了，说你看这个钟会，他向我问计，我真心实意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根本就不想采纳，他那是跟我应付，你别看那么亲热，那都是假的，这个钟会太狂妄了。因为他这次啊兵进汉中很顺利，就把汉中给得过来了，但是他忘了，如果要没有我率领三军在榻中那儿绊住姜维，他怎么能这么顺利得下汉中来呢？现在他想要看我的笑话，他琢磨着我根本渡不了阴平，因为那地方没有路啊，可但是我决心已下，非从这会儿走过去不可，我渡过阴平之后就拿下成都，那样一来不比他取个汉中功绩大得多吗？倒是倒是啊，哎呀将军啊， 西蜀要在阴平设寨把守，那可怎么办呢？嗯，其实邓艾也想到这一点了。他想了想，哼，没什么，现在姜维镇守剑阁，他腾不出身来，成都乱成一团了，他们根本顾及不到阴平这条小路啊。即便是有人在那儿设下，我也要杀他一条血路。众将竖起大指称赞邓艾。邓艾回到营中，派他儿子邓忠啊领500精兵，多准备开山用具。我要兵渡阴平，你给我凿山开路，是攀壁搭桥啊。阴平这个地方是峻壁颠崖，恐怕没有路，即使没路，你也得给我开出一条路来，只许前进，不得后退，稍有疏忽提头来见。儿子也不行，令下如山倒，要不众将怎么服呢？邓忠领令，带着500精兵走了。邓忠前脚一走，邓艾开始训练三军呢，告诉三军，今天这一仗非同往日啊，战马不要了，盔甲脱掉，简从进军。在这训练了几日，邓艾带领3000精锐军士离开大寨，顺着阴平这条道就下来了。这么说得了，邓忠在前边开一段路，邓艾进一段军呢，已经走出半个多月来了，这道是越走越难走啊。邓艾这么一估摸呀，大约么出来也有个600-700里路了，怎么这么困难呢？这道也太不好走了，我得上前边看看去。前边有一座山峰，邓艾带领亲军小校爬上山峰来，这么一看，这儿有一堆人坐在那儿哭呢。邓艾问他手下小校，这些什么人呢？这些小校一愣，将军您没看出来，那不是少将军和咱的军校吗？啊，邓艾一愣啊，怎么了？这些人怎么都这模样了？哎呦，一个个头发老长，胡子老长，那且不说，浑身这衣服太惨了，都没形了，刮的一条一条的，一嘟噜一块的，有的衣服已经难以遮体了，弄张狼皮在腰里围着，再看脚下那鞋呀，早都飞了，在这大山里爬来爬去的，你没扇榔头哪行？扇榔头啊，就是鞋帮拖着底儿，底儿拖着帮，那别名叫登岛山，又名叫踢死牛，光把那鞋做那么结实还不行，还得拿皮子把它包上，打上包头，上上包根，前后钉上鞋掌，哎，这叫山榔头。这要飞起来给谁来一脚啊，就像砸谁一锤子一样，榔头吗？可是这些曹魏军没带这鞋来呀，就那平常的靴子袜子呀，爬这山根本爬不了，所以这些人都在这儿哭，但是也不一定就因为这个衣服和鞋袜的事儿吧。邓艾走到跟前，叫了邓忠一声，邓忠赶忙站起来施礼。我说你这孩子在这儿哭什么呀？哎呀，爹爹，您别问了，我在这儿发愁呢，愁哭了。这一路上按着爹爹的将令我都做到了，可唯独一样，您看看这儿。说着邓忠把图展开了，让他父亲邓艾看看，前面有一道大岭叫摩天岭啊，这岭啊一半在云彩里头，一半在云彩外边，根本没有道，你要凿山呢没法凿，搭桥没地儿搭呀，过了这个摩天岭啊就是江油城了。眼看着到了江油城愣到不了，这不等于前功尽弃了吗？哦，感情是为这个把这位邓忠给愁哭了。邓艾一看何必如此呢，不是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吗？爹爹，我已经派人连连探过3次了，没有路， 你等随我来。邓艾带着这些人来到摩天岭上，往下这么一看呢、哎呀，真没有路啊！邓忠赶忙过来了，爹爹您看这得怎么办呢？邓艾站在这儿想了一想，他抬起脚来，当，把一块大石头给踢翻了，接着呜接着呜，顺着这山坡滚下去了。哎，邓艾双睛一亮，立刻吩咐小少赶快拿毛毡来。把毡子拿来了，邓艾把战袍脱了，用这毡子他把自己包上，特别是头啊累啊，这么说吧，是那个皮儿薄致命的地方得包严实点儿。随后他让小校弄那长长的绳子把自己勒住，拴好了，像细包袱似的由打这山上的往下细。邓艾是连滚带爬往下去，上边十几个小校拽着这绳子。邓忠一看就明白了，哦，滚山呐、哎，这办法不错，那咱们就全滚吧。有的可以弄人拉着这绳子，哪儿那么些人呢？人家拉绳子的还准备滚呢，那不要紧呢，把这绳子这头拴在树上，没那么些棵树，有的干脆就不用绳子了，包好了就往下滚吧。叽里咕噜呼，这场景倒是够壮观的，好几千人一块滚山，真热闹。等大家伙全都下来了，站在这儿扭香，回头这么一看，每个军校几乎都打了个冷战呢、哎呀，真不敢想方才是怎么下来的。邓艾传令在这儿稍事休息片刻，整理一番，是马上进兵啊，这可真是马不停蹄啊。忽然前面有小校来报，路边有一座大寨啊。邓艾大吃一惊，这儿要有座大寨那可毁了，我们这些人归路没有啊，前面有大寨在这儿堵着，这些人就全完了。有座大寨，将军您不必惊慌，视作空寨。哼，邓艾这气心说跟我开玩笑是怎么着，你这不是成心吓唬我吗？邓艾带着人赶快到大寨来看，一看这座寨炸的呀，简直都神了，不用多少人，有个十个八个在这儿把住啊。邓艾心想，我这些人就甭想过去了。他走进大寨这么一看，嗨，很好的一座寨已经荒废了。邓艾明白了，这是当年武侯诸葛亮生前所扎的大寨，可惜没人再在这儿守着了，刘禅把这座寨已经荒废了。邓艾站在这会儿半晌无言，他默默地在想，诸葛亮丞相真乃是一位神人呐、可惜我没见过此人，我太不幸了，如果我真要是见过诸葛丞相，我非拜倒在地拜他为师不可。诸葛丞相真称得起是大汉一人，可惜呀、可惜他保的是这个昏庸之主，就是这刘禅，活活把那么一位大能人诸葛亮给累死了。邓艾站在这儿赞叹了一番，然后催动三军直扑江油，远远都看见这江油城。江油城的太守姓马，叫马淼，这马淼啊领着一万人驻扎在江油这儿。他突然得到了禀报，说是曹魏军突然而至，邓艾从天而降，马淼啊立刻是献城投降。哦，他倒痛快，是啊，这马淼啊也是左右为难呐。马淼不断的在想，现在姜维自顾不暇，朝里边那黄皓专权，把这西蜀国闹得乌烟瘴气，我在这儿守着能守得住吗？好在道路崎岖不好走啊，曹魏军到这儿啊也得费些时日。他没想到 咔嚓一下就来了，把这位马太守给闹懵了。当时啊，大开城门把邓艾给接进了城中。邓艾一进城，初告示安民，在这儿一天没停啊，立刻进兵扶城。扶城守将这么一听，将油都让人家唾手得过去了，咱这会儿还能拒敌得了啊？干脆咱也降吧。这邓艾真顺利啊，连夺两座重城啊，这消息就传到成都去了，可把刘禅吓坏了，当时直冒冷汗呢、啊。什么扶城将油都丢了？邓艾亲自领兵攻下二城，这邓艾从哪儿来的呀？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里钻出来的？哎，刘禅往四外一学嘛，黄浩哪儿去了？把黄浩找来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啊，扶城江油都没了，这扶城离成都只有300多里路，这邓艾一抬腿，这不就进了成都了吗？寡人该当如何呀？他真要哭了。哎，黄浩一看，陛下不必惊慌，神仙说得明白，现在还提神仙呢，这神仙不能跟陛下扯谎，他也不能耽误陛下您的大事。刘禅一听，你别跟我这儿对付了，快把那师婆给我找来。遵旨。这黄浩出得宫门去找那师婆，师婆呀搬家了。搬什么家呀？他早就跑了。黄浩赶忙回宫复命。刘禅这么一听，眼都直了，什么什么师婆去矣？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啊，都刘禅这儿第一次手指着黄浩鼻子尖儿，他发回脾气，好你黄浩，这都我听你的话听的，你不是说神仙说的吗？神仙都跑了，那叫我该怎么办呢？黄浩是连连谢罪呀、啊，可我也不成想他能走啊。再者说，当时他说的时候，陛下您不是都信了吗？呸，别跟我叨叨这些了。哎呦，被这刘禅急的呀，在屋里头像热锅蚂蚁一样来回的乱转。黄浩站在那儿瞪着那双小耗子眼儿瞅着刘禅，他现在也有点紧张。刘禅转悠了半天呢，猛地想起来了，嗨，还得升朝议事啊。现在他想起升朝来了，钟点齐鸣，刘禅坐这儿等了半天，文武百官来了20多人，这么惨呢？啊，朝中文武啊一大半都让黄浩给陷害了，还有一些是暴病不出啊，全都在家养病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今天仙女仙 携手享购时间，为天下伟大的妈妈们带来特别优惠。来自于大洋彼岸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一盒是200克，大约40多头左右，商超统一售价是1999元。而本档活动当中，凡是打进4007106108的朋友，订购一盒直接送两盒，华到每盒只要600多块钱，而且还要免费赠送价值299元的海参泡发杯和价值680元的大床尺寸的夏凉被。咨询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三盒比较划算哈，野生蛋干海参呢，隔两天吃一根，全家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这划算到每个月啊只要200多块钱。本次活动时间有限，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做了母亲才能体会母亲的辛苦，从烧菜做饭到打扫家务再到辅导孩子，有的可能还在上班，同时兼顾着这些家务活，一年365天全年无休，就算是铁打的人也会受不了，但是因为对家庭的爱，母亲微笑着付出。那今天特别的日子，我们看到热线非常火爆，手机尾号0846的朋友订购了四套，说老妈虽然是退休了，把我操心完了，又开始操心孙子了，给妈妈订点海参周末送过去，希望妈妈好好的保养一下身体。 还有3761的朋友啊，打进4007106108订购了三套，说妈妈今年才60多岁，这牙齿不太好，吃东西呢要注意，听说海参营养价值高，脂肪低，而且呢味道鲜美，还没有骨头，那老妈肯定喜欢。 大家很可爱啊，只要是您送的她一定都会非常喜欢， 是， 但是她一定还会说不要不要不要乱花钱。大家都懂的。 那孩子回来呢做大餐，孩子不回来呢稀饭馒头打发，这个周末在家露一手怎么样， 好， 给全家人做一碗海参小米粥，那记得放一些姜丝，给主内又主外的老妈包顿海参饺子，热乎劲道又营养，给操劳一辈子的老爸做个海参豆腐堡，营养美味又好吃。关键是啊，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1999元订购三盒，还送您价值299元的海参泡发杯，那轻松泡发海参，还有680元的夏天专用纯棉夏凉被，2米乘2米3的规格，条纹格子随机发货。订购咨询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1000多块钱，600克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可以吃上一年的时间，每个月呢只要200多块钱，每根呢只要15块钱。这要是在高档酒店的话，一盅海参羹就得100多块钱了，而且还是一人一粒的。但是今天15块钱就能全家人一起吃海参，那肯定还是自己做的更划算了。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1999元一盒，买一盒送两盒，一共3盒600克的全年装的海参全部带回家，还要再送299元的海参焖烧杯一只，一煮一焖，轻松解决泡发海参的难题，还有一床夏凉被的免费赠送，水洗棉的材质轻柔服帖，舒服惬意。今天特别节目专档推荐，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全部满线了。那感谢手机尾号004139804418的朋友啊，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那手机尾号3600的刘小姐问我们说，这海参的品质能保证吗？ 吃海参选到好海参，只要看几个标准啊。第一个就是环境是否自然啊。那这款海参呢，全部都有进出口的检验检疫证书，报关单手续齐全，保证是纯进口纯野生的。第二呢就是品质了，给您推荐的是一级品的海参，各项指标呢都是符合国家的标准的，是属于优质类的，水质好，营养高，富含丰富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和16种的氨基酸，而且又是低脂肪的食材，给爸妈太合适了。4007106108，4007106108， 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5997块钱的三盒野生海参，今天只要1999元，一个月才200块，一头只要15块，还有省心泡发杯免费送，还有可水洗的夏凉被免费送。不多说了，加油来拨通热线吧，4007106108，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官民知识物乐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禅坐这儿等了半天，文武百官来了20多人，这么惨吗？朝中文武啊，一大半都让黄皓给陷害了，还有一些是暴病不出啊，全都在家养病了，也真病了，让这黄皓和这刘禅给气的来不了了。刘禅这么一瞧啊，就这么些人了，哎呀，列位爱卿，如今有这么回事，敌近矣。谁说远了？大伙儿这么一听，面面相觑，一个吱声的也没有啊。这儿一共才站着20多人，有7-8个都是黄皓的亲信，还有个10位8位的是混饭吃的，剩下那几位一时间拿不出个主意来，可不是面面相觑吗？再说这些大臣虽然在这儿站着，心都没在这儿，在哪儿呢？有一大半心都在家呢，现在这程度啊，全乱了，老百姓人心惶惶，有好多已经离开成都跑到乡下去了。 现在城里边米店关了门了，杂货铺上了板了，好多地方都歇业了，谁还有什么主意？只有细正是出班十里呀。 陛下，是机呀，现在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可不能再耽搁了，要想救成都，请陛下赶快传旨，请驸马都尉诸葛瞻出山挂帅吧。哎呀呀，刘禅点点头啊，若不是卿家提起，寡人几乎忘却了。你说这皇帝多可爱，把这么重的一位重臣他给忘了。这诸葛瞻是谁呀？诸葛瞻就是武乡侯汉丞相诸葛亮的长子啊，诸葛思远，怎么称他为驸马都尉呢？感情这诸葛瞻呐、是上后主之女为妻，就是刘禅的长女许配给他了。哎，这个皇帝的女儿许配给了大臣，这个大臣家不能说是娶妻，得说是上妻，就是高配的意思。诸葛瞻呢，惜父亲诸葛亮武乡侯之爵，官拜护卫将军。怎么他在家里头没出来呢？他让黄皓给气病了，好久也没上朝了，再说上朝也没用，也见不着皇帝，还不如在家里养病。 今儿个细正这一提呀、 可给刘禅提了醒了，他赶快传旨武乡侯府，请这位诸葛瞻。一道旨一下去，人家没理这茬儿，赶快又传2道旨，还是没有回音呢。连传3道旨啊，刘禅急了，说这道旨一下去，驸马都尉还不到，寡人就要亲自去请了。诸葛瞻一看，一日之间连接3道旨意，不能不去面君了。诸葛瞻上朝面君，给刘禅一施礼，刘禅当时就掉了眼泪了。哎，爱卿啊，邓艾兵马已屯在涪城，成都危矣呀、 望卿看在先君之面上救朕一命吧。他那眼泪也真方便，他这话也真说得出口来，说现在邓艾人马已经到了涪城了，离这儿还有咫尺之遥，抬腿就能进成都，请你快救救我的命吧。本来这诸葛瞻上朝是赌着气来的，因为什么赌气？这不是明摆着吗？哦，现在朝中乱成一团了，国家已经危险了，在困难的时候你又想起我们诸葛父子来了，在顺利的时候呢你干什么来着？你整天是歌舞升平啊，我的父亲为了你刘家的霸业活活的累死了，今天你又来传旨找我。诸葛瞻本想在广庭大中数落这皇帝几句，你这个昏君呐，应该猛醒了。可是现在看刘禅这一哭啊，哎，诸葛瞻心也软了。他心想，还应该以国家为重，不能再跟他说别的了。陛下，说着话，诸葛瞻眼泪也下来了。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虽肝脑涂地，不能不报啊。愿陛下进发成都兵马，臣与敌决一死战。关键时刻呀，还得是忠良啊。刘禅高兴了，当时传旨，把成都的人马全归诸葛瞻调遣。调遣才多少人呢？不足70000人，就留下一丁点御林军守着这皇城了。诸葛瞻拜帅之后，他让他的儿子诸葛尚为先锋，一声炮响，兵进绵竹。诸葛瞻人马刚到，感情人家曹魏军的人马也到了，好悬呐，就差一步棋呀。诸葛瞻再晚一点，绵竹就没了。邓艾来得这么快，那当然的。邓艾知道，要是得过绵竹，过了落凤坡、广汉，那就是成都了。所以他急急忙忙想抢占绵竹啊，派他儿子邓忠来的。晚了一步，邓忠一听，什么成都的援兵来了？谁呀？诸葛瞻。哦，邓忠打了个愣神，不管他是谁，兵取绵竹。一声炮响，两阵队员，只见对面啪啦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从门旗后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端坐一人，身高8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口似丹珠，海牙虚然飘洒，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持鹅毛大扇，车后一杆大道旗，大道旗上书金字，汉丞相诸葛亮。这下子邓忠差点从马上栽下来，他就觉得由头上到脚下呼啦的一下，汗毛孔全都炸开了，刺楞的下子，这身冷汗战袍都湿了，可把邓忠吓坏，感情诸葛亮还活着呢。哎呀，吴城休矣，咱们全完了。旁边的副将这么一看，少将军您不必吃惊啊，我看那好像是一尊偶像啊。哦，邓忠心里还踏实点儿，还真让那副将给看出来了。四轮车上的诸葛丞相是真人吗？哪能是真人啊，是檀香木雕的呀。这时诸葛瞻这才催马到了阵前，和邓忠互通名姓，两个人就站到一处了。一场厮杀40回合未分胜负，诸葛瞻是越战越勇，把邓忠给杀得大败，一下子把他杀败了20多里路啊，他才算收住脚。人家诸葛瞻父子长得胜骨回绵竹了。邓忠见他父亲邓艾请罪，邓艾怎么一听，什么 你让一个木头偶像把你吓成这样，你还是先锋官呢、啊、推出去斩首。众将苦劝呢、啊、这才算把邓忠的命给保住，邓艾亲自来攻绵竹，兵马到这会儿呼啦的一下就把绵竹给困起来。哎呀，诸葛瞻太困难，尽管他自幼熟读兵书战策呀，但是这曹魏军的人马太多了，自己孤城一座呀，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父子一商量，诸葛瞻一想，没办法，还得求助江东啊，我得想办法求东吴啊，写封信去吧。嗨，诸葛尚这么一听，父亲来不及了，远水难解近渴呀。诸葛瞻一听，我儿言之有理，虽然咱不能远求东吴，也得求救于剑阁的姜维呀，不然成都就完了。今夜三更，我儿在城头与为父略战，待我杀出重围。诸葛尚一听，父亲还是让我去吧，哎，休得啰嗦了。就在当夜三更，诸葛瞻挑选了5000精兵，打开了北门，由北门里往外杀，能杀得出去吗？困难呐、啊！怎么呢？这邓艾已经把这绵竹给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像孤桶一样。因为邓艾知道，谁守绵竹呢？诸葛瞻呐、啊。此人颇得其父真传，丝毫也大意不得呀。再说了，邓艾心里清清楚楚的明白，现在成都是没有人了，看来刘禅呢是把成都的兵马都交给诸葛瞻了，我要能拿下绵竹，就等于取下来了成都。所以啊，这邓艾布置的才这么严密。今天晚上听城里边有动静，邓艾亲自来巡营。怎么回事？城里头怎么有响动呢？紧跟着一声炮响，然后城头上金鼓大作。哦，邓艾明白了，诸葛瞻想要杀出重围，他不是远求江东协助，就是近求剑阁的姜维啊，我绝不能叫诸葛瞻走脱。话音未落，诸葛瞻杀出来了，呵，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啊！只见他手中大刀，刀光这么一闪，像割麦子一样，曹魏军人头纷纷落地，好勇猛！邓艾一马当先，想挡住诸葛瞻的去路。诸葛瞻眼睛都杀红了，只有三个回合，他使了一个孔雀开屏，啪、啊！这一下子就把邓艾头盔给削去了一半。可不，邓艾吓着了。邓艾一瞧，嚯，这诸葛瞻急了，看来杀红了眼了，他非要从这儿突出去不可。邓艾心想，说什么也不能走了诸葛瞻，要走了我这绵竹就取不下来了。诸葛瞻假如要和剑阁的姜维合兵一处，我这次偷渡阴平就算是前功尽弃，成都我也甭取了，恐怕命也保不住了。邓艾眼睛也红了，他以重金悬赏啊，谁要是能够捉住诸葛瞻，我就给万金。呵，这通杀呀，诸葛瞻呢是左冲右突，由打三更天直战到五谷，可把诸葛瞻给累坏了。他回头这么一看，身边连一个小校都没有，他带出来的这支人马全部死于乱军之中，没有一个投降的。诸葛瞻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呀，他眼前漫山遍野都是曹魏军呢、啊、根本杀不透，曹魏军也是死伤无数啊，怎么人越来越多呢？正在这时啊，只听寺外一棒铜锣响，邓艾把弓弩手调过来，是乱箭齐发呀。诸葛瞻在马上把大刀抡起来了，挥动大刀拨打这些凋零箭， 要是三五个弓箭手啊，还真能让诸葛瞻的这刀把这箭给封出去。太多了，你怎么能封得了？乱箭如暴雨冰雹一样。诸葛瞻身上连中数箭，他大叫一声扑通，翻身从马上掉下来。魏军小校这么一看，诸葛瞻落马了，咱们抓活的。哇，这些人收起弓箭，有提短刀有提长矛的就围过来，要想生擒活捉诸葛瞻。他们快到跟前的时候，只见诸葛瞻一个鲤鱼打挺，腾的一下站起来了。他一回手，咔嚓，把大刀转往地上这么一插，他是以刀而立，可把曹魏三军小校吓坏了。哎呦我的天哪，此将身上中那么多箭，感情没怎么样啊？不好，吓得是纷纷后退。诸葛瞻站在这会儿缓了一口气，他力气已经用尽了，身上又带着那么多的箭，诸葛瞻一想，我是不可能杀出重围了，也回不得绵竹了，怎么办？现在只有一死报国呀。诸葛瞻想的这会儿是仰天长叹，无力极，我力气用完了，当一死报国。说的这会儿他一抬手，嘡啷，把肋下的佩剑拉出来，自刎而亡。诸葛瞻自刎于乱军之中，喝得曹魏军个个后退，就连邓艾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呢。这员将堪称是忠义无双啊，可惜呀，蜀国有这样的勇将，竟不能保国安邦，非是武将无能，而是皇帝昏庸，宦官当道啊。邓艾一想，嗨，我别赞叹了。他传令快把诸葛瞻的首级取下，话音还没落呢，只听绵竹城头有人大喝一声啊，还我父命来。跟着绵竹城嘎啦啦一下城门打开，由里边杀出一员小将，正是诸葛尚。诸葛尚一看父亲自刎于乱军之中，救兵也到不了了，绵竹孤城难守，我父既然一死报国，我当效仿。诸葛尚冲出绵竹城，一番血战，终于众寡悬殊，一人一骑怎么能从这万军之中杀出去呢？小将诸葛尚也死于乱军之中了。诸葛武侯真称得起是一门忠烈。邓艾一看诸葛瞻父子双双阵亡了，他们令旗这么一挥，催动三军抢占绵竹，进得城来，出布告安民已毕。邓艾传令厚葬诸葛瞻父子。邓艾站在帅府门前这儿，扭向回头往汉中方向看了看，他心中暗想，钟会将军，对不住了，我先行一步了，我要在成都等候阁下了。他们令旗这么一摆，号令三军马不停蹄，立刻是进兵成都。成都现在怎么样？成都啊，乱成一锅粥了，黎民百姓扶老携幼，哭天喊地，哎呀，那哭声遍于四野啊。黄门官抱进了宫中，刘禅呐，正在这会儿寻欢饮酒呢。管乐声悠悠扬扬，刘禅是如醉如痴，手里头把着酒杯， 笑嘻嘻，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他怎么这么高兴？刘禅放心了。诸葛瞻父子带兵去守绵竹，寡人的成都万无一失了。来成都的咽喉要路口剑阁那会儿有姜维、姜不约和廖化、张毅众将把守，绵竹再有诸葛瞻父子往那儿一阵，曹魏军再也进不了我成都了。因为这个，哎，他这酒喝得挺高兴，听着这丝弦之声，正在这儿美呢。听黄门官这一说呀，当时刘禅傻了，啊，诸葛瞻父子双双阵亡了，这下刘禅可真傻了，这歌他也听不下去了，这酒也喝不下去，他回过头来喊黄浩，黄浩，黄浩哪里去了？启奏陛下，黄浩病了。啊呸！刘禅气得唾了一口，他怎么早不病晚不病，但这时候病啊？黄浩真病了，黄浩在家里忙呢，正在打点细软埋东西呢。这黄浩已经两宿没眨眼了，他贪的东西太多了，一会儿半会儿弄不出个头绪来。另外，黄浩还特别紧张。他紧张什么呀？他给刘禅出了多少馊主意啊，把那位大将军姜维也给弄到榻中去了，回头他要请个跳大神的嘞，这万一有个明白人在刘禅跟前给提个醒，要是找寻上他，还轻饶得了他呀？这叫坑国害民呐、啊！不用皇帝刘禅找他算账，黎民百姓要知道了就得把他撕碎了啊。黄浩现在恨不得呀，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才好呢。刘禅呢，派人找他好几趟了，黄浩没别的主意了，只得说他闹病冒染风寒在家眯着，实际他忙这些事儿，现在他哪顾得了刘禅呢。刘禅坐在这儿连叫几声黄浩，没有黄浩的踪影，现在一听说什么黄浩病了，这奴才呀，气得他抬腿一脚咔嚓把桌子踹翻了。再看那些舞女歌姬呀，稀里呼噜全吓跑了，有的吓得都钻桌底下去了。大伙还纳闷呢，咱陛下这脾气够好的，每天呢都是那么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今儿这是怎么了？怎么变了个人呢？谁知道刘禅都急傻了，他连衣服也没换就生了电了，把文武找来商议商议。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官民之事务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 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禅一看呢，还剩十多个人了，上回不是商议过一回吗？那还二十几个人呢，感情就在这过程当中啊，又跑了七个。刘禅问这些人说，现在诸葛瞻父子已经战死绵竹了，姜维也没有消息，听说曹魏军马上就要进成都了，寡人该如之何呀？我怎么办呢？这几个大臣这么一听可全急了，这回火可真了了眉毛了。皇帝向咱们问计，该怎么办？陛下，我看这样吧，您赶快收拾收拾离开成都，咱投奔南中吧。南中一带地势非常险要啊，咱们去投南王孟获，如果能得到孟获的帮助，咱不但能在南中那会儿存身，还可以借南王孟获的力量重新收回成都。哎，这是个办法。有人一听，不行不行，怎么的？奔南中倒是好啊，怕来不及了，人家曹魏军已经兵临城下了，再说现在咱也不清楚南中的境况。我看呐，去不得。去不得吗？那咱们投哪儿啊？有人又出主意了，这么着吧，陛下，咱们投江东得了，东吴和咱西蜀乃是联盟之好，现在咱有难了，就去投那儿吧。我看吴王能够把咱们给收留下。哎，这是个好办法。慢来慢来，乔州过来了，光鲁大夫乔州一看，你们出的这都是什么主意？怎么能够上江东去呢？既不能去投南中，更不能到江东去称臣呐。你们听说过哪朝哪代的天子上别的国家去避难还可以称为天子的呀？再者说，如果陛下到江东，必有二辱啊，要受两次羞辱。一次羞辱就是这次去投奔，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啊。第二呢，我看酒后魏国必定吞灭吴国，曹魏非把江东灭了不可，吴国绝不能灭魏。等待曹魏灭了江东之后，见到我主，我主还要继续给曹魏称臣，这不是两次受辱吗？与其降吴，不如降魏，此乃臣之拙见，望陛下三思。呵，这乔州交代得很明白，说得很透彻呀。那当然了，这位是劝降专家呀。刘备进西川的时候，乔州劝过刘璋，今儿个他把劝刘璋这套啊都用在刘禅这儿了。刘禅这么一听，哎，这是个办法，不过能不能保全性命啊？嗨，乔州一听，陛下，岂止是保全性命啊，陛下您还能够分毛裂土呢。啊，刘禅心想，嗨，不用分毛裂土了，只要能够曹魏把成都这地方给我就行了，我就知足了，只要能把命保住。那你们看得怎么样知会邓艾一声啊？话刚说到这儿，由屏风后转过一个人来，启 乔州是一派胡言。这个人几步走到乔州跟前，指着他的脸呢：“乔州啊乔州，你出的这是什么主意？偷生俘虏，岂可妄议社稷大事？自古安有降天子哉？”几句话呀，把乔州吓了一哆嗦。大家举目这么一看呢，原来是五太子北帝王刘禅。这刘禅有七个儿子，长子刘玄，次子刘尧，三子刘琮，四子刘赞，五子刘禅，六子刘询，老七叫刘霍。这北帝王刘禅呢，自幼读书，聪明过人。今天他听了乔州这番话，气坏了，他真想要揍乔州。刘禅赶忙制止：“大胆！现在大臣都在言降，你凭什么仗着血气之勇，你敢出来阻拦呢？难道说你想让成都满城流血吗？儿臣并非此意呀，陛下，昔日先帝在位，从不让乔州干预国政，今天陛下怎么能跟乔州商议国家社稷的大事呢？他是一派胡言的。儿臣我看过，咱们成都还有些人马，府库并不空虚，还有许多粮草啊。如果要是背城一战，三五个月，邓艾休想取下成都。咱们还有点力量。再又说了，姜维现在剑阁，他听说敌军前来偷袭成都，他能不管吗？立刻他就得来救成都。如果这样一来，我们合兵一处，内外夹攻，使敌军腹背受敌，贼将邓艾可擒呢，成都可保。您何必轻信此俘虏之言，非先帝之机？刘禅说的在理呀。可刘禅听完这番话火了，都真是小儿之见。常言说，知时务者为俊杰，咱们怎么能够拒得了邓艾呢？怎么能守得住成都呢？陛下，即使退一万步讲，成都守不住，我父子君臣也应该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也绝不能降。哎呀，刘禅一咧嘴，真是一派胡言。来人呐，把他给我拖了出去。几个武士过来了，走到北帝王跟前打了个齿儿：“怎么回事？”一个是北帝王这身份，那是王子，就往外拖嘛。再一个说，刘禅呢，在朝中对这些侍从武士上上下下都很和善，这几个武士啊，不忍下手去拖。刘禅把眼睛一瞪：“你们要再不把他拖出，我就将尔等斩首。”武士只得往外拽这位北帝王。刘禅是放声大哭啊，一边哭着一边喊：“陛下绝不能降啊，先帝历尽千辛万苦创立的基业，今日如果一旦弃之，我是宁死不辱。”说什么也不好使了，武士把北帝王给推出了午门。这时候刘禅呢，缓了一口气，他还气得脸白了呢。然后跟手下的这些大臣商量，他问乔州：“咱们怎么才能跟这邓艾接上话呀？”乔州一听：“这不要紧，微臣我可以写一份降书啊。”“啊，对对对。”刘禅告诉他：“你当面写来。”笔墨伺候，遵旨。把笔墨准备好了，乔州提笔在手，是刷刷刷，呵，真是笔锋流利，字迹清晰，用词卑微，文简意明啊！怎么写得这么干净，这么漂亮一封降书呢？因为他常写呀，写这玩意儿已经是轻车熟路了，连词儿都甭错，都在心里装着呢。 在三国时期写降书顺表，乔州可称得起是第一把金交椅。降书写好了，乔州问刘禅：“陛下，您看派谁送去啊？”刘禅一瞧，派谁？哎呀，爱卿，那还能派别人吗？就得你去了。啊！乔州心想：我一个人单人独骑到魏营献降书，哎呀，陛下，那不能让我一个人去，您得多派俩呀。 好好好， 刘禅让侍中张绍、驸马都尉邓良陪同着这乔州去送降书。行啊，你们赶快去吧。哎呀，陛下，光拿着这降书去不行，这怎么能说明您投降呢？刘禅一听，还拿什么呀？把我带了去？还不是，您得把玉玺给我呀。 哦，对对对， 把玉玺交给了乔州。这几个呀，捧着玉玺，揣着这降书走了，奔曹魏大营去了。现在邓艾把大营扎在哪儿了？扎在洛城。这洛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广汉北边。邓艾每天呢派几百铁骑来成都打探呢，正好碰上乔州，就把他们带到了大营。乔州三人拜伏于帐前，手里头捧着这降书顺表加这颗玉玺。邓艾一看是喜出望外，接过玉玺，把他们几个人扶起来置酒款待，告诉他们立刻回复刘禅准降了。邓艾还给刘禅写了封书信。嚯，乔州这几个人呐，乐呵呵的跑回来了。就这段时间呢，把那刘禅吓坏了，他不知道这邓艾准不准降啊，简直他那心都滴了到喉咙口来了。现在乔州回来了，把邓艾怎么款待的事情这么一说，把这封书信交给刘禅。刘禅看完了非常高兴，哎呦，长出一口气，心说这命算保住了。乔州告诉他：您赶快传诏书到剑阁，让姜维是倒戈归降 啊。对对对， 一方面传诏到剑阁，一方面乔州这几个人是查仓典库，得登记造册给人家邓艾送去。这一查仓典库啊，有的人差点掉了眼泪。怎么了？感情成都这儿还有这么些东西，这么多人呢？成都共有28万户，男女老少、黎民百姓一共有94万人呢，将校军卒还有10多万呢。不是说诸葛瞻父子守绵竹，这刘禅把青城之兵都给他了吗？随时那么说呀，那成都多大个地方，加上周围4乡8镇，可不10多万人呢吗？大小官吏呀，4万多人，打开粮仓这么一看，好家伙，有40余万斛粮食啊，是仓满库肥呀，各种金银不下数千斤，绫罗绸缎有几十万匹。这是斧头这点东西还没仔细详查呢。唉，有人暗暗叹了一口气呀，如果要是听北狄王刘禅之说呀，背城一战，邓艾呀半年也取不下成都来。嗨，还说那有什么用啊？乔州把库查点完毕之后造成册，然后跟刘禅一商议，得选一个投降的日子呀，就定于12月初一上午辰时啊，按目下钟点说，就是早晨9点，君臣举行投降式，是出城归降。北狄王刘禅得到了这个消息了，把他气得是怒发冲冠。刘禅3次闯宫啊，他想再一次劝劝父皇不能投降啊，可是进不去，刘禅不见他。刘禅七个儿子呢，怎么光是北狄王一个人想劝刘禅？那6位，那6位随其父 跟刘禅一模样，都是那么懦弱糊涂。他听说他爸爸要投降，嗨，有吃有喝跟着就降呗，鸭子过沟肚肥就行啊，刘禅可不行。但是刘禅是紧闭宫门，他说这刘禅疯了，神经错乱，谁别理他。哎呀，把刘禅给气的呀，他只得提剑归家呀。回到家来，他的妻子崔氏夫人这么一看，哎呀，大王今日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夫人呐，你有所非知啊，明日君臣就要出城纳降了，从此西蜀国社稷休矣。哦，崔氏夫人大吃一惊啊，父皇真的这么做了？大王您可怎么办？夫人，我要前往祖庙叩拜先帝呀，我宁愿先死，死于地下去见先主，我也绝不能屈降于他人。崔氏夫人这么一听，点了点头啊，天灾夫也，您是我的好丈夫，现在王死父，妾死夫，其义同也，妾请先死，王死未迟。就是说你父亲刘禅这不投降了吗？就等于死了，您也不是要自杀吗？其义相同啊，我作为妻子的应该死在你的前面。说完这番话，站起身来，啪一头是撞柱而亡，撞死了。夫人膝前有三子啊，抱着母亲的尸首放声大哭。北帝王刘禅站在那会儿是心如刀割呀，他看看这几个孩子，我是把我的孩子杀了好，还是留着他们？留着他们，留着他们就成为曹魏的降臣了，真是生不如死啊，应该把他们杀了，可是虎毒不吃子啊。刘禅是知书达理的人，他怎么能下得去手呢？刘禅转念一想，与其叫子女活着受辱，辱没先皇，倒不如居家一起，见先皇于地下。他把牙一咬，心一横，孩儿们，休怪为父手狠心毒。当时把他三个儿子给杀了，刘禅披散着发髻，大瞪着两眼，一口气跑到昭烈皇帝庙。守祖庙的官员吓得是个个后退呀，北帝王这是怎么了？是不是疯了？刘禅进得祖庙，看见了昭烈皇帝的牌位，望着祖宗的牌位放声大哭啊。他哭先帝刘备创业艰难，先帝一生奔波劳碌，历经风险，自从刘关张桃园结义，出任安西小县随同十八路诸侯伐董卓，弟兄徐州失散，祖宗先投袁绍后投曹操，寄人篱下，多亏刘表相助，才在新野安身。徐庶走马见诸葛，诸葛亮未出茅庐，定三分天下。从此祖上才有转机，赤壁大战巧借荆州，兵进西川才创立了基业。没想到今皇帝亲小人袁贤臣致使国破家亡，臣修建基业弃于他人，故杀妻子来哭祖庙以表臣心呐、啊！臣只有一死以报祖宗。刘禅哭的是两眼滴血，横剑自刎，捐身筹祖啊。守祖庙的官员赶快禀报刘禅，刘禅一听，什么？北帝王刘禅抹脖子了，把他埋了吧。他连一个眼泪都没掉，旁边有的人就瞅着这刘禅，简直怀疑刘禅这人是不是有心肝。 这么忠烈的一位臣子北帝王死了就死了，就传旨一声埋了吧，就把这位北帝王给埋了。因为现在刘禅太忙，忙什么呢？投降啊，明天就是正日子了，他头天晚上让乔州带些人把这成都街道打扫打扫，第二天是四门大开呀。刘禅呢，率领着这些大臣还有他那些太子，一共有这么六七十人，刘禅自己是面服与衬。面服与衬啊，这是古代君王啊战败之后这么一个投降的仪式。面服就是把双手捆上，面朝着胜利者，与衬呢用一辆车拉着一口棺材，这是表示放弃抵抗，自请受刑。你瞧刘禅这惨样，出的北门十里，在这拉棺材车的旁边那儿一跪，嘿，刘禅要跪出个样子来让那些王子和他的大臣们看看，得按照他这跪法，他这跪法标准，直溜溜的在那儿跪着，等着这位曹魏大将邓艾将军。只见远处里尘头大起，旌旗招展，袖带飘影，人喊马嘶，邓艾来了，一马当先。邓艾在马上老远就看见了这皇帝刘禅了，邓艾不由得自己暗暗点了点头啊，心说这就是那个刘备刘皇叔的长子啊，枭雄的后代。听说当年为了救他，西蜀五虎大将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了个七进七出，才从怀里把他揣出来。后来又是那大将赵云截江夺斗，几次救过此人的性命，就是这位啊，那么大的一位小天文之地里运筹帷幄于掌上，决胜千里之外的诸葛孔明，为报三顾之恩，托孤之重，就为了保此人呢、啊，活生生的累死了。唉，邓艾长长叹了一口气呀、啊，这真是朝烈经营，粮不易，一朝功业顿成灰呀、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休假的时候去英国，有一天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贪恋美景舍不得多睡，一大早就起来穿行于森林和草坡，不时还有肥肥的野兔从身边跳过。爬上一个山坡，一回头一望绿水，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旷野无人，凉风拂面，我坐在这边山头看风景，一只乌鸦站在另一边山头看风景。总觉得生活在别处，总想着逃离车水马龙纷乱人群，却在远离尘嚣的这一刻发现，原来一直想逃离的地方最温暖。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这个相声啊，这个相声这个形式，这个艺术啊，我们随便说就可以夸张一些个啊、嗯，因为什么呢？它非得夸张啊，才可笑呢。为什么叫单口相声？一个人说叫单口相声，要按理由说，一个人也可以叫说评书，也可以叫讲故事，干嘛还叫相声呢？这里头啊有个解释，您比如说要是说评书或者是讲故事，

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姚老师继续往深处讲。下面我们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姚老师啊，咱们说到这个总结这个四个通道，其他三个通道呢我们都给大家说了，而且说的内容啊也比较多。我们今天啊把这个第四条通道特别提到这个呼吸啊，我们也做一个这个总结吧。 好， 做个小结。我们大家都知道人活的就这口气儿啊，不能喘气儿，这个通道你说重要不重要？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要喘气儿。 对啊，就是你休息了你这还得喘气儿。所以这个呼吸啊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什么通道呢？气体交换的一个通道。啊，你吸进新鲜的氧气。 然后排出浊气。 浊气。这个我们说了。而这气这个肺啊，肺主气，干什么？司呼吸啊，所以说呢，就相当重要了啊。我们给大家提示了，跟这个六瘀我们谈到了吧？ 谈到了。 哎，第一是气啊，气瘀啊，食瘀、食瘀、痰瘀啊，火瘀啊，这些都是气作为先导。另外，我们也谈到了这个推肚子。又谈到这个气，特别是清理体内垃圾，是吧？气下火一下，气下湿一下， 气下痰一 下，气下湿一下，是吧？都把这个情况说了，而且还谈到什么呢？这个气一定要呢腹式呼吸，一定要上气接下气，不能屏气凝神， 对， 不能呢喘半口气儿啊，不能横着喘气儿。 即使你有紧张的时候，你有屏气凝神的时候，等松弛下来的时候，还得要做一下调整。 啊，往往我们是屏气凝神之后，啊，有一个什么现象？长出一口气，有没有这现象？ 有， 就说明啊，是吧？你身体内部已经缺气了。为什么缺气？就是因为你屏住了呼吸，是吧？太紧张了，你喘的是半口气儿。 对，上气。没有接上下气。 哎，对了，如果你长期这样做，对不起，啊，身体肯定要会受到影响。 对， 一个是呢，这些食、痰、火、湿等等 降不下去， 降不下去。另外呢， 肾气受到了影响，肾气接不上肺气， 一旦接不上，你老喘半口气儿，最后呢，造成什么？上气不接下气。你看着这个喘气儿这个问题，人们没有更多的给予注意力，所以我们把这个提示啊告诉大家，啊，一旦你上气不接下气，你就会出现什么症状？哎，你得找到根儿啊！你说我怎么上气不接下气啊？是吧？我走路稍微快一点不行了，上不来气了，啊，我一上楼坏了，上不来气了，是吧？我提了点东西坏了，上不来气了。啊，公共汽车来了， 一跑， 紧跑两步吧， 上不来气了， 上不来气了，是吧？上气不接下气了，啊，就是我们平时没有注意这呼吸，造成了肾不纳气，所以上气不接下气。如果再严重了以后，我们这个肾气老是得不到肺气的啊这个接续，啊，你比如说最明显的，啊，我们把哮喘称为两个。啊，一个是呢痰喘， 一个呢是气喘。 气喘的人和痰喘的人一看特别明显，是吧？你看痰喘的人呼噜呼噜呼噜， 对，他有一个响声。 哎，他有响声， 嗯，他呼吸的时候他有一个像鼻儿像的。 嗯， 但是气喘的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尤其坐着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哮喘的病人， 是吧？坐着是不是像好人呢？ 对， 好人， 别动。 一动怎么了？露馅 了。一动就露馅了。 露馅了。另外呢，肾不纳气，不单是喘，而且对人类的大小便也产生影响，是吧？你肾气亏了，你肾气亏了呢，会影响到什么？肾思二便。 大小便的固摄能力就降低了。 啊，这就影响到大小便了。啊，你看有些人，一咳嗽，怎么样？下边自动化了。很多人憋不住尿，啊，特别上了年纪，啊，随着年龄，啊，这肾气亏了。为什么亏？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们平时的呼吸。 对。 你看看。 就是由于不正常的呼吸，使肾气慢慢的减弱了。 所以说呢，肾思二便靠什么？靠这个气。你看有的上了年纪啊，出现什么尿无力，是不是？ 对， 没有劲儿了，哎，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使不上劲儿，这就是肾气不足，就是这气。气是百病之源，怎么样？是不是？我慢慢的就把这些临床的一些症状和疾病就给大家列举出来了。是单纯那个生气的气吗？ 不是的，生气的气只是一方面。咱们今天讲到就是你呼吸的这个气， 哎， 它也是你生病的一个根源。不正确的呼吸的方式，它就会影响你的机体的健康。 说得好。 乃至还会生病。 说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为什么强调啊呼吸啊，呼吸的方法，为什么强调是吧？推肚子，要手随啊气道，啊气要随手道嘛，是吧？手道就气道嘛，啊，大家就明白了。另外，这个肺气不宣，我们刚都说呢，这个憋不住小便，还有临床的，还有一种症状是结不住小便来，啊，结不住小便呢，很多大夫就利水，哎，通小便利水，啊，你得看看什么原因，啊，有经验的一看。哦，你出气很粗，气机不畅，人家不给你去通利小便， 还是从气上调。 哎，从气上调，啊，而且这套方法，人还有一个词儿，啊，这个词儿啊也是四个字儿，啊，叫什么呀？提壶揭盖法。你发现把壶盖一打开的时候，哎，这个水流的怎么样？ 就快了， 快了，冲了，啊，就利用这个方法，采取什么呢？啊，这个作用于啊治疗这个小便，在咱们传统医学啊叫啊龙闭啊，什么叫龙闭啊？点滴而出，这叫龙，是吧？闭没尿了，尿不出来了，这叫闭啊，这叫龙闭。你看看啊，这个呼吸也影响了这个气机，影响了多少种病啊，多少种症状啊？提壶揭盖，这个提壶如果。那这传统医学学术的它叫什么？叫宣肺。提壶吗？揭盖吗？揭那个壶盖吗？ 因为压住气了，因为肺主气， 哎， 所以叫宣肺的方法。 哎，一宣肺怎么样？小便出来了。 对， 人家没用这个利尿药。哎，平常你学的学的不深不透，是吧？你就知道哦，尿不出来，我给你开个利尿药。这我们就说一说，所以说这个气啊，你说这个通道哪一个通道是吧？这都意义都非常大啊，是不是这样？ 是的。 所以这个呢，我们再给大家提示一下什么呢？就是有些临床的一种症状不好治，上火下寒，好治吗？不好治，这令医生都头疼。他上焦有火， 对，下焦还有寒， 下焦有寒，你用什么药？上焦有火，你得用什么呢？用苦寒药。下焦有寒呢，你得用热药，矛盾吧？啊，而且你还得多量多量，上面火啊有多严重，用这药的力度，那就是凭经验了啊，所以这个就不好解决， 说我们现在在这方面有个突破了，就用这个呼吸的方法解决了啊，解决的非常好。 对，把上面的火引到下面来。 哎，对了。 然后呢，再去暖下肢的寒。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说的啊，就比较是吧，比较深了啊，有深度了。这个方法简单啊，把临床的这治疗用药方面的难题啊，通过这样如此简单的方法，气下火一下，这火就往下降了啊。下面这寒呢，通过泡脚，是不是？啊，另外呢，你通过推肚子，怎么样？脚底下冒水气，脚底下冒寒气啊，然后脚底下冒热气，这就说明什么？上下通了。 对，上下一致了。 一致了，这上下也通了，内外也通了。你说这个方法好不好？ 好。 啊，但是很难你做到这个。你看，啊，临床很多朋友哮喘，啊，有痰呼噜呼的，最后通过这个方法，哎，这痰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掉了。这不是气下痰一下吗？啊，是不是啊？啊，行气利痰，所以这个方法非常的不错啊。这是我们说的呢，这个通道，这个意义特别重大。这个我们谈到了，这个把四个啊通道，我们都一一给大家介绍清楚了。 对，这个四大人体的排泄通道，我们从头到尾都给大家讲了一遍。 就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疾病。是吧，这方面的疾病，那方面的疾病，我们怎么样是吧，把这些乱麻一团的，是吧，怎么样给它剥离，用一套方法解决调整。他解决什么病，他什么病也不治啊，听明白了。但是呢，他去调你的气机， 调你的气血，调你的阴阳。 对啊，是吧，他把垃圾给你清出去了，是吧，把你的心肝脾肺肾是吧，五脏六腑的功能给你捋顺了，体内里没有垃圾了，内外也通了，上下也通了，这五门功课怎么样，都解决了。 对， 是不是都解决了？ 解决了。 所以我们从根本上怎么去是吧，提高免疫力，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啊，把住不得病，少得病，是不是？这一关那就必须把这个啊脾胃要把它搞好，这就是需要你推肚子啊，推肚子必须和这个气联系起来。所以说呢啊，这个推肚子啊，我们也是作为一个重点，脾胃嘛是后天之本，所以推肚子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叫力，就通过这力就给力嘛， 就是用手推的时候使得这个力， 哎，这个力啊，通过力疏通经络，但是你必须呢得有一定的什么渗透力是吧，给我们肠胃啊，给我们胃的消化，给我们脾的运化，给我们肠的蠕动，是吧？ 对， 增加这个给力，这个都清楚了。那么说呢，上层次的又上台阶了，除了给力这一块，我们还要给什么呀？ 第二个台阶。 第二台阶 是不是气？ 说的太准太对了，用气气动啊，就是我们这个呼吸， 就是说运用和结合这个呼吸。 对了， 使气向下行， 这个形成的动力就是一句话，是浊气下降， 清气上升。 这个我们就把它分析了哦，利用这个气，气下火一下，气下痰一下，这个 气下食也下，气下湿也下， 这不就说了吗啊。总体来讲啊，就是浊气下降，让我们的清气上升，使我们机体的这个气机是吧，逐渐的恢复正常。 对 啊，也就是交通路口嘛， 各个气道都畅通， 畅通了。所以这样呢，我们知道哦，推肚子不仅用力，而且还用气。那么说还有更高层次的吗？ 李老师提到这个意。 对了啊，意，把这个意加上我们的气，还加上我们的力，他们交融在一起，配合默契，形成一种合力。 对， 你看看这个效果，这个速度是不是快了？ 是的。 这回我们就把推肚子我给大家全部的讲出来，我心里就痛快了。为什么痛快了？这些都是很深的问题。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你好。啊，李老师你好。 嗨，你好。 啊，我上十多年了。 哇。 我感觉这都是挺好的。 哦。 喝着那个茶吧，不爱感冒了。 嗯。 那精神也挺好的。 哎， 推肚子吧，我感觉这特别好。 哦， 有些大病也不好。 嗯， 通过那个推肚子， 嗯， 挺好的。 嗯， 我张六福都感觉挺好的，就是最近是晚上睡不着觉，白身全身发冷，外面一有个风，身上就冷的，就好像风就往肉里面拽着你这样的。 哦， 我原先风湿性关节炎嘛。再就是生闷的很， 你这个属于 过去有风湿病是吧？ 啊， 你这泡脚的时候冒凉气了吗？身体往外冒凉气了吗？ 我原先有那个感觉，现在泡脚吧， 嗯， 原先的脚挺凉的，现在泡着脚也不凉了。 哦，现在感 觉就是这上半截身子， 哦，上半截 有些风都不轻了。 哦。我知道了， 风湿性关节炎嘛， 对， 两个膝盖歪歪的了， 嗯， 做了是膝关节是坏了。 哦，你现在是凉是上半身凉是吧？ 上半身凉， 除了上半身凉还胸闷是不是？ 啊， 嗯， 晚上睡不着觉。 除了胸闷还有睡眠不好是不是？ 啊，对。 哎，好的，上半身的问题啊，跟你的心肺有关系。 啊， 哎，首先咱们把它定性定位。原先你是浑身都是凉的，脚也是凉的，是吧？ 对。 哎，现在呢，下边呢通过泡脚热了，但是应该全身都热啊。你泡脚时候头上出汗吗？ 李老师，你要说出汗吧， 啊， 我平常我这汗就多的就不得了。 哦。 只要你动， 哦， 脖子一汗， 啊，你看，我说了，你是心肺。心肺阳虚 啊， 哎，这个肺也虚， 啊， 哎，心血也虚，明白了吧？ 啊， 哎，因为你上半身凉，是吧？胸闷，胸闷呢，你就得考虑，肺和心的问题。你要发凉呢， 啊， 那就心肺阳虚，是吧？胸阳不振，你听明白了吧？ 啊， 哎，所以你现在五步操啊，应该把它做到位，什么干梳头 啊。 按迎香穴呀， 啊， 扩胸啊，轮打这个肩和腰啊，背啊，重点是做上边，明白了吧？ 啊， 哎，就是这样，啊，另外这个出汗多，这也是气虚的表现。 就是李老师，我汗多真的就是，要一动那个脖子的汗，脸上的汗，就那个汗珠子就往下，叭叭叭叭的往下滴着呢。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75了， 七十五了，出汗这种症状，和这个胸 闷呢，多长时间了？ 挺长时间了。 挺长时间了，是吧？ 啊。 哦，有一年的时间吗？ 两三年了。 这是典型的，这个气亏，啊，另外呢还是胸阳也不振，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这个用咱们的这个自然的方法。是吧？和综合的方法，你比如说，是吧？你胸闷呢，一个是扩胸， 啊， 另一个呢，在这个膻中穴，就是两乳房中间这个位置上， 啊， 我们可以贴这滋宝和加强贴， 贴在呢膻中穴上，主要是解决这个气，你胸闷呐、胸满呐、胸胀啊，这个能解决，这是一个。二一个呢，你按摩的时候，是吧？可以按摩呢脚背。脚背是我们胸的反射区。你听懂了吗？按摩拳，然后呢，泡完脚之后呢，按摩拳刮我们这脚背，这个呢，通过刺激脚背胸的反射区，解决呢胸闷。二一个呢，就是这个，出汗，出汗的是气亏，气虚。这个呢，你可以啊，夏天时候啊，可以喝点的西洋参。你平时口干吗？ 不干。 不干，不干可以喝点什么呢？黄芪，每天呢。黄芪十克，你就沏水喝，这样呢你就补气，补气啊，止汗，固表，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呢，对于啊汗，你汗流的很多是吧？注意汗为心液。你汗越出的越多，那么说你心气越弱，知道吧？所以要补气，补气把这个汗给止住了，这是一个啊，这气归。另外呢，你还血虚，你是不是身体偏瘦啊？ 我还不是那么我还有些偏胖一点。 哦，还偏胖，哦。对你有风湿是吧？你泡脚时候身上。腿上什么的出黏汗吗？ 不要一泡脚泡上个十多分钟就开始出汗了，哎呦，那脖子的汗、脸上的汗就往下使劲的溜着呢。 那你不要泡时间太长了啊。 嗯。 听得懂吗？ 那就时间短一点啊。 就是啊，你流的汗越多，流的汗越多呢，你容易啊气亏的比较厉害，你知道吧？你这上下还不通呢。原先有风湿，脚热了，但是上边还凉。另外你气血还不通。虽然说你通过推肚子解决了大便，现在这个消化挺好啊，吃饭啊行吗？ 李老师，我现在不像是天那样，一天早晨就排便，有时候是早晨排一遍，吃过饭以后又排一遍，有时候中午嘛他又想排一遍，好像一天排好几遍呀。 那应该吃点山药啊。 但是他拍多少遍他不是虚的。 我知道你这个 啊， 因为有风湿的人呢都是伤了阳气了。你听得懂吗？ 听懂了。 伤了阳气了，伤了阳气呢，那个大便就是软的，明白了吗？所以你呢经常吃点了山药。你知道山药吗？ 知道。 你保持你吃一段时间，是吧？对你的大便也好，是吧？次数减少另外呢，它有补肾、健脾和益气的作用，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对，山药，是吧？你还可以山药呢，你就气亏，你山药呢，你还可以加上大枣，把大枣啊。和这个山药一块蒸了，蒸了以后呢，把那个大枣的皮儿去了，把核去了，你和这个山药，然后拿勺给它嫩在一起，又好吃，是吧？对身体还有补益作用，好吧？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好了，咱们就交流这儿。你这样按着我的方法去操作一下，看有什么情况，咱们再继续交流，好吧？好的， 谢谢老师。 好，再见。 谢谢，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首歌，

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南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 校的建设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有的人一生可以有多种选择，而有的人生来就别无选择。如果没有京剧，或许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将会过着另外一种人生。迈克尔·杰克逊、席琳·迪翁、邓丽君，你能想象这是京剧大家梅葆玖很喜欢的歌星吗？你还能想象模型飞机、机械图纸是他的最爱吗？这就是梅葆玖，除了戏曲，他一生中想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梅葆玖，戏曲界的大家，一生辉煌无数，却也有着很多遗憾。 2016年5月3日，北京八宝山，一曲梨花颂回荡在殡仪馆的上空。梅葆玖的追悼会正在举行。8天前，梅葆玖突发疾病，与世长辞。追悼会上，他的弟子跪立在门口，失声痛哭。还有很多社会各界的人们自发前来送别。梅葆玖是梅兰芳的儿子，生来就带着父亲的光环，他将父亲所创立的梅派艺术传承下来，发扬光大，同时自己也是京剧大师，也有着自己的光环。只是在这条传承之路上，他所失去的东西有太多太多。 时间回到1942年的上海马自南路121号，日本侵华的阴霾笼罩着这座小楼，这里是梅兰芳的家。这一天，梅家排行第9，也就是最小的儿子，8岁的梅葆玖高烧不退，咳嗽不止，很多天了不见好转。一家人吓得不轻，赶紧叫医生来看看。 医生给孩子做了细细的检查，随后说了两个字：白喉。这两个字如晴天霹雳，梅葆玖的母亲福芝芳一下子晕倒在地。白喉在当时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但是这并不是福芝芳晕倒的唯一原因。15年前，他们的第3个儿子梅葆玑同样是在8岁的时候染上了白喉而早逝，那个时候梅葆玖还没有出生。没想到15年之后，巧合的悲剧再一次发生在这个家庭中。这张照片就是梅葆玖生病期间和姐姐梅葆月的合影。只见病殃殃的梅葆玖手里还紧紧地握着一架模型飞机，那是梅葆玖幼时的一个梦，他希望开着飞机翱翔天际。只是这个梦在那场大病康复之后便永远地 睡去了。因为那时的煤价面临着一个难题。 这时的梅兰芳已经年近五旬，虽然身边有弟子无数，可膝下的三男一女没有一个孩子继承他的南旦艺术。梅兰芳不是不想让孩子学戏，在他的孩子当中原本有一个十分合适的人选，那就是他的第三个儿子梅葆玑。梅葆玑长得酷似父亲，且颇具演戏的天赋，梅兰芳几乎每次练功都要把他带在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梅葆玑一定是梅兰芳的接班人。只可惜在1927年，一场北平城里流行的白喉夺去了梅葆玑的生命，那时梅葆玑只有8岁。梅葆玑的去世让这个家庭蒙上了一层阴影，梅兰芳为了躲避伤痛，带着一家人离开了北平无量大人胡同的房子，举家南迁，很久不提接班人的事。他们在上海马思南路121号的这栋小楼里开始新的生活，而梅葆玑就出生在这里。 梅葆玑的出生带给这个家庭一个很大的惊喜，他生来嗓音清亮，长得也是眉眼清秀，和父亲梅兰芳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在某个瞬间会让人产生幻觉，觉得那个早逝的梅葆玑又回来了。不过梅葆玑虽然和三哥一样生得聪明伶俐，但是唱戏这件事儿对他来说好像没什么要紧的。 梅葆玑似乎是个天生的理工男，他对机械更感兴趣，小飞机、小汽车，甚至留声机，父亲的名表，凡是家里头能拆的东西都被拆了个遍。3、4岁的时候，梅葆玑还曾经因为母亲不给他买摩托车小玩具，坐在地上耍赖皮。 8岁那年，梅葆玑和三哥一样，同样得了白喉，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家庭的情绪曾一度跌到了谷底。还好，梅葆玑幸运地活了下来，这个家庭才重新燃起了希望。从那一刻起，梅葆玑的命运就被注定了。 在一次梅先生吊嗓子的过程中，葆玑先生在身边听，但是呢，他每听一段，他就能说出这一段的戏名。大家都觉得呢，哎，葆玑先生很有天赋啊。当时呢，很多人就说让葆玑学戏，但是呢，实际上当时梅先生啊，对于九爷爷学戏这个事情呢，并不是很积极的一个态度。因为梅先生呢，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呀再受这份苦，因为学习非常的艰苦嘛，非常的难，而是说呢，可以试着学一学，试着看一看有没有这个方面的才能。 1944年3月29日，是梅葆玑的10岁生日。在试学了一段时间后，他正式登台。这是一出名为《三娘教子》的京剧。剧中扮演小男孩学医哥的便是梅葆玑。舞台上的小葆玑不再是家里的小顽童，一招一式都有模有样。他看着台下人头攒动，不懂得紧张，反倒还觉得十分好玩。而在那天晚上，梅兰芳也终于不再犹豫，他决定让梅葆玑学戏。 那时候的梅葆玑懵懵懂懂，他随着父母的意愿向梨园行的祖师爷雕像磕了头，便算是正式入门了。不过梅葆玑心里面想的倒是很简单，他虽然入了梨园行的门，但是唱不唱戏自己倒是无所谓，父母希望他来唱，自己也不算讨厌，那就唱喽。 那时的梅葆玑只有10岁，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做家族的责任，他也并不知道自己这一生都将只为京剧而活。那段梅兰芳蓄须明志的岁月，这座别墅琴声悠扬，梅兰芳虽然不能唱戏，但是他的学生们住了下来，很多第二代的京剧名角，颜慧珠、顾正秋、白玉薇等等都 都曾居住在这里，勤学苦练，梅葆玖也是其中的一员。 先生对这些老师说，说你别把他看成我的儿子，就是当成一学生，该怎么教就怎么教，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你这样才能能严师出高徒嘛。所以说你这个如果是梅先生自己教的话，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呀，他有些地方他就舍不得。 一天下午，一位戏曲界的名角王佑卿来到梅兰芳家，等着他的学生梅葆玖回来学戏。以往这个点梅葆玖早就乖乖地放学回来，可今天老师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直到天黑梅葆玖才匆匆赶回来。只见他手里头紧紧地捏着一架模型飞机，大家这才知道梅葆玖放学后去放飞自己组装的模型飞机，忘了学戏这回事儿。 然后他回来之后呢，梅先生也很绝，他不生气，他不急，他不说我骂你也怎么样，他就说哎呦，今儿你回来晚了，那咱这晚饭就晚点开吧，你先把这该学的戏学好，咱再吃饭。 在梅葆玖的生命中，父亲梅兰芳一直就是和蔼的模样，温文尔雅，从不发火。梅兰芳从来不强求儿子唱戏，他觉得儿子对机械方面这么有天赋，万一以后不唱戏了还能做个工程师也未尝不可。 父亲梅兰芳虽然没有给梅葆玖太多的压力，但是他这心里头还是希望儿子能够继承梅派艺术的，因此梅葆玖学戏这事儿一点儿也没有放松。这面镜子是梅兰芳亲自给梅葆玖挂上，他要儿子每天对着镜子看自己的口型，练习发声，每天晚上要练50遍。那段时间梅葆玖白天去上学，晚上就得学习写功课。一次小伙伴吴莹来找他玩，梅葆玖正对着镜子做发声的练习，长久以来他没有一刻清闲，他实在是太累了，所以看到好朋友来就像见到救星一样。梅葆玖说，吴莹你给我坐在楼梯上替我看着，稍微有点动静赶紧告诉我，我稍微歇会儿。只见他说完便砰的一声坐在了地上。吴莹回忆起梅葆玖当时的样子说，小孩子真的是累。那段时间梅葆玖唯一的休闲就是在屋子里鼓捣他的那些机械，像飞机模型啊，还有留声机什么的。一旦入了迷，有的时候就难免会玩物丧志，耽误了学习，于是也就有了上面学习迟到的那一幕。 从梅葆玖10岁初次登台开始，3年的时间，梅兰芳让梅葆玖跟随王佑卿、朱琴心等多位戏曲界名角学习。在梅葆玖13岁那年，他正式登台，出演了《起解》《四郎探母》《五花洞》等剧目。学戏生涯辛苦而忙碌，但这并没有磨灭他儿时的梦想。有一次，他把自己登台演出获得的10块钱酬劳全部买了模型飞机，拿回家细细研究。1949年12月29日，梅葆玖16岁，新中国让旧社会的戏子成为了受人尊敬的艺术家。梅兰芳在万众的期待下带着梅葆玖一同亮相舞台，一出昆曲《游园惊梦》在中国戏院一连上演8场，梅兰芳扮演小姐杜丽娘，梅葆玖扮演丫鬟春香。 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演出，梅兰芳带着他初出茅庐的儿子一同登台，关注程度可想而知。再加上前些年梅葆玖的演出已经让他有了些名声，梅葆玖要继承父亲的衣钵，不仅仅是父母感情上的期盼， 在社会上也已经有了共识。那些天中国戏院常常爆满，不仅有普通的观众，还有一些已经成了名腕的梅派弟子也来后台看望梅家父子，堪称万人瞩目。梅葆玖很少经历这种场合，这心里头有些兴奋，自己真的要和父亲一样吃梨园行这碗饭了，过这样的生活了吗？我们这里有一段梅葆玖生前的采访，他回忆了那个时候的一些想法，我们来听一听。 我就怕我这一错就把我父亲这个身段就给搅了，所以我也有点顾虑。后来我父亲说，你甭害怕，说你在台上，你要万一你应该走矮巷，你走了高巷，那我就走一个矮巷，所以我就配合你，说回来有什么话回来我再给你说。所以他跟我说这个呢，我就比较放心了。反正不管怎么说，拿我们行里话说，就是他是兜着我，就是怎么也不能让你砸到外场。 父亲的一番话终于让梅葆玖安了心，因为他知道无论他演成什么样，父亲会站在他的身后一直护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段时间梅葆玖的两份演出广告。先来看看这份，这是1952年梅葆玖的一个演出广告，上面写着梅兰芳幼子六个字。再来看看这份，这是1957年梅葆玖在杭州演出时的广告，虽然上面已经没有了梅兰芳幼子这六个字，但是上面赫然印着梅剧团和梅葆玖几个大字。虽然我们给您展示的只是梅葆玖众多演出广告中的两份，但是我们也能感受到，在世人眼中，梅葆玖这个名字是和梅兰芳还有梅兰芳的梅剧团紧紧联系在一起。因为梅葆玖是梅兰芳的儿子，他将来要做梅兰芳的继承人的，他理应是受人关注给予厚望。只是梅葆玖还不到20岁，他会感受得到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吗？ 不到20岁的梅葆玖表面上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少爷，穿西装喝咖啡吃西餐，梅葆玖过上了安逸的生活。虽然那时的他已经隐隐感受到自己将来会成为父亲的接班人，但是现在说来还为时尚早。作为一个典型的理工男，梅葆玖还是愿意花时间多鼓捣一些机器。那时候梅葆玖拥有了一架自己的刻录机，他拿着这架刻录机走南闯北，走到哪儿录到哪儿。梅兰芳那个时候的演出录音很多都是出自梅葆玖之手。与此同时，他不仅自己组装了一架摩托车，还背着父母偷偷学开汽车。 这张照片是1948年4月9日在上海天蟾舞台梅葆玖与父亲的合影。只有15岁的梅葆玖安静地立于他名声浩荡的父亲身后，像极了那个时候梅氏父子的关系。父亲是戏曲界的天才，而梅葆玖只是一只初生的牛犊。 在梅氏父子的众多照片中，他们的站位基本上都是这样，父亲的光环照耀着梅葆玖，而梅葆玖内心深处对父亲有着深深的敬畏。那时梅葆玖是处在父亲保护之下的孩子，日子过得风平浪静，只是平静的日子过得太快。1961年8月10日，首都大剧院，这里再也不是一片热闹非凡，而是一片 哀婉肃穆。这是一场追悼会，剧院舞台的正中央挂着梅兰芳先生的遗照。两天前，67岁的梅兰芳因病去世。看着父亲静静地躺在那里，梅葆玖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发生得十分突然，让所有人都没有心理准备。 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30日，梅兰芳的肠胃出现不适，家人立即将他送往医院，哪知一查是心脏。原本经过抢救，梅兰芳的身体出现了好转，可谁知在住院第8天时，梅兰芳突然停止了心跳，从此再也没有醒来。 梅兰芳的去世令梅家陷入了低沉。梅葆玖的母亲福芝芳因为触景生情，离开了家，搬到了别处。梅家其他人也跟着走了，只留下一栋空荡荡的宅院。梅葆玖在1960年结了婚，他搬到了岳父家中。不过，从父亲去世的那一刻起，他的生活将会只有一种选择。 就在梅兰芳去世一周年的一场座谈会上，一位文化部的领导对梅葆玖说，希望他能扛起大旗，继续继承和发展梅派艺术。 在梅家成为职业戏曲演员的只有梅葆玥和梅葆玖两个人，梅葆玥主攻老生，唱旦角的只有梅葆玖一个人，而且梅葆玖天资聪慧，表演神韵与梅兰芳十分相似，他不继承又有谁能继承呢？那个时候梅葆玖只有28岁，还是个玩心未泯的年轻人，但是他也能深深地感受到父亲生前对他的期望。 虽然梅先生没有直接说跟葆玖先生说过这样的话，但是葆玖先生内心他也有一股劲儿，他也能意识到他父亲对他还是抱有很大的一个希望和这个寄托。 梅葆玖的命运就如同他和父亲最后一次合演的《穆桂英挂帅》中穆桂英唱的那样，我不挂帅谁挂帅。父亲和众人的殷切期盼把梅葆玖推向了一条预示着荣耀也充满了艰辛的道路。梅葆玖后来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当时上面都指望我能继承，我自己只能咬咬牙一出一出地唱，这是使命也是责任。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我是风吹，我熬的